想一天多播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想早已有，我为名利强忍哀愁，努力以赴不退后，今天我名利有，可惜不可以永久，现实痛苦早已受够，厌倦名利，宁愿放手。有玩偶，没朋友，解我悲哀，只有走。心中抑郁，我似木偶。但愿突破我，愿寻找那真我，从前梦想不再拥有。还梦已醒，苦已受够，放下名利，抛开忧愁，往日灿烂不再现，今摆脱名利有，转身一笑我便走。远方生气渐透，向着前路望步仰首，我愿意尽情笑，不记悲哀，不记忧，此刻心中快乐透。 后的歌声又唱出了很多歌曲的味道的，他是 大 L 张无效有呢一首嘅我的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过啲噶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由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6月16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嚟到5月18噶啦。室外气温25度啊，相对湿度92%啊。 就似轻风于浮云，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捉不到星尘。如烈日耀片天，又似红光再现，光阴远去，留不了半天。怀往日动然消灭，却似声音了无痕。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得不到恩情。如落日未白天，又似晨光透艳，光阴远去，亦去。 歌曲啊，有黄敏华嘅歌声，单止一个啊。其实好多事情咧，都系要靠你有悟性，你先至会明白嘅。咁啊，尤其是可能年纪细嘅时候咧，可能未必领悟到一啲嘢咧。到咗咁上下，又好似唔知点解就会突然之间领悟到某一啲嘅事情噶啦。当然啦，有时咧，我觉得要放低执着或者放低一啲嘅包袱喺度，然之后咧勇往直前，咁就系能够闯出你嘅新天地噶啦。咁有啲嘢都要勇往直前嘅，就系、是、当你如果发现天气麻麻地嘅时候，你又要翻工翻学咧，你都要勇往直前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同埋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啊！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啊！

受春风化。屋檐下千万家，和和气气笑哈哈。恩情极可贵，亲情最可跨，乐聚天伦共欢笑，人间尽是温馨的家。白发莫辞老气傲，黄口虽记长者恩，齐共处辞又敲，代代同受春风化。屋檐下千万家，和情极可贵，亲情最可跨，乐聚天伦共欢笑，人间尽是温馨的家。 近排咧喺电视机咧就睇到一个由方东升主持嘅一个寻人节目啦，咁啊当中咧其实都系勾起好多嘅回忆嘅。咁当然啦，佩佩咧本身细个嘅时候咧就唔系屋村长大嘅，咁但系都有屋企人咧喺屋村度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候过时过节咧都会喺一啲嘅公共屋村嗰度咧就系来回咁样去奔跑。点解咁讲咧？以前咧啲小朋友咧真系好自由奔放噶，可以喺啲走廊头咧就跑到去走廊尾啦。其他小朋友可能未必認識咧，都會好容易撈埋一齊玩嘅喎。咁而大人咧就可能喺入邊啊捉戰緊啦，又或者可能喺度傾緊偈啊，即係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嗰個鄰里關係咧又真係好好嘅喎，即係可能你煮多咗又會拎個隔離啊，隔離喂我買多咗根菜啊，不如分啲俾你啦咁。即係呢啲鄰里關係係真係好好嘅。而家可能真係連對面嗰、那個連隔離嗰個姓乜？你都唔知道啊！刚刚为你带来咧有何国希嘅呢一首《屋檐下》，真系勾起好多回忆啊！仲有好多嘢要勾起回忆嘅，可能十年里面嘅事，可能都令你勾起好多回忆啊！当然啦，头先佢所讲嘅节目咧，有啲唔系指十年啊，可能系好多个十年啊。不过就以十年为起点，你都会有好多美好嘅回忆啊！ 暂停在今日，常记得风雨的故路，常记得怀念过去固执，回看这刻，谁是我？未记得。这三千六百五十夜，十年后的路未再生，洒过的眼泪未再生，忘掉过去错失，忘了这刻，谁是我？但记得，但记得，笑啊笑，望啊望，曾狂野。 首歌翻嚟咧，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呢个时候我哋带嚟嘅系有吕珊嘅《3650夜》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 0.75 厘，创1994年来最大升幅。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至 1.5 厘至 1.75 厘，表示下定决心将通胀率恢复至 2% 的目标水平，预期持续加息是适当做法，并将高度关注通胀风险。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自五月政策会议后，通胀升势令人意外。上星期公布的五月消费物价指数和通胀预期数字，令联储局意识到今次加息 0.75 厘是正确。他又预计下次会议最可能是加息 0.75 厘或 0.5 厘，但是不要期望75个基点的利率调整是常见做法，重新加息速度将会视乎公布的数据。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就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克里姆林宫表示，两国元首都认为俄中关系处于史无前例的高水平，而且不断完善。两人讨论世界局势的时候，强调俄中同之前一样，持统一或者非常接近的立场，一贯坚持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致力建立公正的国际关系体系。克里姆林宫指，普京展述乌克兰局势和俄军任务的总体评价。习近平认为，俄罗斯为应对外部势力制造的安全挑战和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所采取的行动都具有合法性。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和习近平同意考虑到西方国家非法制裁政策而导致更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俄中会扩大在能源、金融、工业、运输和其他领域的合作。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将会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军事援助，对抗俄罗斯，当中包括提供额外的榴弹炮、弹药和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可以在顿巴斯地区防卫任务使用的火炮弹药和先进火箭系统。白宫发表声明表示，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在俄罗斯的侵略下支持和协助乌克兰捍卫民主、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拜登又说，向乌克兰提供$22,500,000的人道援助，为受战火影响的居民提供洁净的食水、食物和重要医疗用品，又会资助有需要家庭购买必需品。由今日清晨五点起，政府要求进入酒吧或酒馆，

友，你仲记得吗？ 你好吗？ 他的名字叫做张立基，有他这一首歌《你好吗》。跟住呢位朋友，会唔会你都已经忘记咗？ 何解痴痴的看着我，想知道为何？何解天天给我点首歌？何解天天等我路过，想知道为何？何解偏不敢说是爱我？如果真的恋爱着我，请不要扮傻。如果喜欢，请你说清楚。如果今天可美丽过，一起过如何？如你再不肯说，便错过。 错过咗咧，就系错过咗噶啦，咁所以咧都系要把握现在啊，展望将来嘅。我哋有呢一个陈美玲，如果咁嘅睇起陈美玲，大家都会谂起啊，会唔会谂起嫁咗日本嗰、那个而家系教育专家嗰个陈美玲咧？成日每一次咧播呢个陈美玲嘅时候咧，都要好强调呢一个系大 pet 陈美玲啊。其实很多嘢都系冇如果，就好似如果当日佢冇离开我哋，而家仍然喺度为大家主持节目，你话几好啦？嗬！祝愿呢位朋友可能 在远方都可以生活好好。 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留。铁和石也可割破，这是过山的河水。它奔前流流流，不管蹉跎，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留。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流。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让你双眼是深海，你已经浸没我，谁令我亦能去爱？你已否知道我？我感激我们遇见，在今生像河与海，你那臂弯拥背结合我，胜我在内。若有天要未分开，我远山也踏破，曾办法又流向你，你会否等我望？你可知会凝望你，便仿佛像河看海，你那暗涌如再见。怀着某种意志，这是过山的河水，它奔前流流流，始终坚持，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天空前事，雷霆来时，它都长留。我怀内那些也像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驰。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让你双眼是深海，你已经浸没我，谁令我亦能去爱？你已否知天要未分开，我远山也踏破，曾办法又流向你，你会否等我望？你可知会凝望你，便仿佛像河看海，你那暗涌如再叫唤我，唤我入内。若有天要未分开， 这个名字叫做蔡玲玲，有这一首《细水长流》。幸好她留下的有很多很美妙的歌声，我们都可以在唱片里面重温她的声音。好，那我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天文台5点45分发出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的。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 93%。 今天播了很多的朋友都可能你很久没听他的歌，或者你都很怀念他，亦都或者你很挂念他。这位朋友你还记得他吗？你会不会记得他做过主持，但是啊，他唱过歌的吗？周美欣。 窗纱之后，静望念爱语，静望念爱语，谁在意？怀念着前事，怀念着前事，孩子。从前是看似琐碎，却叫我心醉，未能睡去。情绪，热情梦话凝聚，凭据。某个某个某个冬天深夜里，爱已破碎破碎，风中纷飞小雨像流泪。为谁话别陪醉，为谁绝望谁泪亦也许。天空洒泪，滴落长路里，滴落长路里无路退。如遇着前进，人倦极无梦寄取。情话要我心碎，我怕再想那绝情字句，奈何风中雨碎，令人通通记起记取。从前是看似琐碎，却叫我心醉。绝情含是凝聚，热情梦话凝聚，凭据。某个某个某个冬天深夜里，爱已破碎破碎。谁绝望谁泪也许， 名字叫做周美欣唱出的这首歌叫做《谁在意》。讲起这个 DJ 歌手呢，确实呢真的有很多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黄海芹、林珊珊、周慧敏等等，这些大家都很多好歌也都听过他的主持节目，陪伴大家长大的一些 DJ 歌手。讲起即是你说 DJ 歌手，昨天在这个社交平台都有朋友真的问我，他说啊，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学一下钢琴啊？讲真啊，当年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学过几堂钢琴嘅，咁但系因为屋企冇琴嘅关系啦，咁啊亦都要走去屋亲戚嘅屋企学，咁啊亦都系山长水远咁搭车去，跟住山长水远咁搭车翻屋企，咁每个星期一堂啦。其实屋企又冇琴，其实真系好难学，咁于是乎学咗几堂就放弃咗啦。 咁到大个嘅时候，其实而家都好想去学嘅。咁点知咧？我将呢件事讲咗俾我个朋友听嘅时候咧，我朋友话：吓乜乜你唔系应该都好识音乐啊，或者应该已经系弹得一首好钢琴咁啊？确实，做 DJ 嘅又唔一定要系能歌善舞嘅。虽然我都中意唱歌吓，咁但系即系都未学过唱歌啊。不如都趁今个暑假即系。空閒啲，都唔知係咪空閒啲啦。咁就去學下唱歌都好喎，或者可能第日有機會可以學完唱歌出翻隻唱片都好喎。化下夢先。好啦，望個鐘咧，快啲到咧就係呢個六點鐘啦。六點鐘新聞之後咧，我哋當然仲有半個小時嘅清晨爽利啦。一陣間咧就有腫瘤科醫生林家安醫生嘅出現啦。今日咧會就住呢一個腸癌咧，繼續同大家探討下呢一個大家都好。担心的病症的了解多一点就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对症下药的。这个时候更加要留意就是六点钟的新闻简报了。 自身行为显示，中国仍然投资紧自己同俄罗斯嘅密切关系，认为支持普京嘅国家将不可避免发现自己正站在历史错误嘅一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支持民间投资和推进一举多得项目的措施，更好扩大有效投资，带动消费和就业，确定阶段性缓缴中小微企业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加力支持纾困和稳工。決定開展涉企違規收費專項整治，部署緩繳行政事業性收費。會議指出，要立足當前穩增長，著眼長遠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找住時間窗口，注重區間調控，既果斷加大力度，穩經濟政策應出盡出，又不超發貨幣，不投資未來，著力保市場主體，保就業，穩物價，穩住宏觀經濟大盤。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至下个礼拜初期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接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无风，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668点，升3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89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88，瑞士法郎0.994，加元1.289，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217。

其实对佢个谂法咧冇乜特别大。 即系一期至四期，佢哋都觉得系死紧噶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呢度都要澄清一下啦。譬如以大肠癌为例咧，第一至第三期咧，我哋叫早期至中期嘅癌症。咁目标系根治嘅，咁就唔好听到话第三期就冇得医啦，死紧。其实第一至第三期咧，我哋目标都系根治，即系将个肿瘤完全清除嘅。不过做嘅治疗方法会有唔同啦。咁而第一至第三期我哋讲緊就係除咗喺个肠入面你见到个瘤啦，即係第一第二期就淨係个肠瘤啦，去到第三期呢就讲緊肠附近嘅淋巴呢已经受到影响。咁呢啲淋巴影响呢就唔係话走散咗，因为好多人嚟到就喂嗰、那个淋巴都有啦，我已经走散咗啦，冇得救啦。咁其实唔係嘅，即係呢啲字係好多混淆嘅地方。咁如果所谓嘅走散或者所谓嘅淋巴呢都喺翻个肠原发嗰个肿瘤附近咧，我哋呢啲讲紧系区域性嘅影响， 即系原位癌啦嘅意思系咪？ 又唔系原位癌，原位癌咧就系话佢仲系喺个肠个黏膜最入边嗰层嘅啫，未食到出去其他嗰啲基层嗰度，咁咧系唔同嘅嘢嚟嘅，系啦。咁只不过我哋就话佢仲喺嗰个区域，佢冇走散咧，我哋希望将个区域嘅肿瘤切除晒，然后加入一啲辅助治疗咧，就可以根治个病。咁但去到第四期呢就会複雜啲。第四期我哋一般要靠其他嘅检查去睇下佢其他嘅器官有冇肿瘤啦，譬如话会唔会有肝转移呀、肺转移。以前嚟讲我读书嘅时候呢，你第四期呢有啲感觉上就好似判咗死刑啦、或者要舒缓治疗冇得医咁囉。咁但今时今日又唔同喎、即係除咗我哋有一啲系统性嘅治疗，譬如话化疗啊、标靶药啊，甚至免疫疗法，希望可以与病共存之外呢，原来有一部分的第四期病人，譬如他有很少数目的转移，譬如在个肝度有一粒至三粒的转移，或者在个肺度都是有一粒至三粒的转移，他都可以通过手术将肉眼见到或者扫描侦测到的瘤呢都拿走埋呢，这班人由原本五年的存活率得 5% 呢，可能五年的存活率呢去到40-60%，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进展，好大嘅希望。 咁除咗讲分期之外咧，其实大家都知肠又分好好多部分噶嘛，咁有小肠啦，有大肠啦，仲有直肠啦。咁其实系咪三个地方都会有癌症嘅出现嘅机会，同埋其实佢哋嘅症状啊，同埋治疗方法系咪都系大同小异，定系都有各有不同嘅咧？ 我谂即系俾一般听众即系知道大概嗰个结构啦，大家都明白由食物由食道去到胃，跟住就落十二指肠，就去小肠，然后先去大肠，咁去到临近肛门嘅15公分左右咧，咁嗰个就系直肠嚟噶啦，系啦，嗰个就系直肠。咁所以我哋听咧，其实系大肠癌就最多啦，直肠癌就少啲啦，即系大概系7:3度啦，或者8:2度。咁小肠癌咧，其实就好罕有嘅，好罕有嘅。 咁但系佢哋嘅发病嘅症状系咪都系一样？即好似你上次咁讲，可能即系大肚腩啊，又或者佢啲大便嘅习惯改变啊，大便嘅样有所不同啊，等等呢啲，或者屙血等等呢啲问题，其实系咪都系三种？即系呢一个嘅肠癌都系差唔多嘅咧？ 嗱，三种会有少少分别啦。如果小肠癌，其实佢个病征咧，一般咧就未必咁明显嘅，因为小肠佢即系个弹性大啊，未必咁快有阻塞，或者佢有流血嘅情况咧，亦都未必咁快俾病人察觉到咯。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因为直肠嘅癌症咧，佢近肛门，譬如你会觉得成日想大便啊，成日屙唔清啊，或者大便入边有血啊，有黏液啊，咁呢啲就比较会容易啲个病人会感觉到，会走去睇医生啦。 系啦，咁嗱，如果真系一个唔好彩啦，咁啊，即系话发现自己系有呢一个嘅肠癌啦，咁系咪第一样我哋谂咧？梗系哇，有得切就梗系切咗佢啦，系咪？切咗呢一个癌细胞嘅位置，系咪就一路永日就安心晒咧？ 嗱，头先讲过咧，就系都要将个肿瘤分期啦。咁固然我哋希望有得切就切晒啦，咁但系并不是所有病人都可能可以从切除手术中获益嘅，咁所以我哋要分期。咁分期咧，大家都听得多，离不开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或者静电子扫描。磁力共振就简单啲，因为佢睇啲软组织会比电脑扫描清楚好多啦。咁磁力共振一般咧就用喺直肠癌嘅诊断嗰度，因为直肠 佢喺個盆腔入面好細啦，嗰個盆腔好細，入面又有咁多唔同嘅器官咧，咁所以用磁力共振咧係一個黃金標準嚟。咁但係其他地方咧，咁我哋譬如大腸癌、小腸癌咧，一般用電腦掃描都可以。電腦掃描嘅意思咧，就係佢啲影像咧，你睇佢嗰個結構會清楚好多。咁但係到底咩叫正電子掃描咧？可能好多聽眾都聽過話，要加個正電子掃描又要加萬幾蚊喎。咁正電子掃描咧，一般嚟講就同電腦掃描或者磁力共振咧輔助嘅，係啦。因為正電子掃描咧，佢係一啲一啲我哋叫 functional， 即係功能性嘅影像。頭先講個電腦掃描磁力共振就睇結構啦，正電子掃描咧其實就睇下嗰個功能性。換句話嚟講咧，譬如身體一個好活躍嘅腫瘤咧，你用正電子掃描咧就會睇到嗰度好似著咗燈發光咁樣啦。咁依個咧其實就有效提高我哋對腫瘤嗰個位置啦，同埋嗰個程度嘅診斷。咁所以其實一般嚟講診斷咗之後咧，我哋要做依啲檢查。去確定到底個腫瘤有冇得走散。咁頭先講翻係咪切咗就一定得咧？咁如果你話我哋做咗譬如大腸癌，做咗電腦掃描，做咗正電子掃描，發覺冇走散啦，咁都係得個主瘤或者主瘤側邊嘅淋巴咧，咁切咗咧，其實係一個根治嘅方法，亦都係一個黃金標準。咁但係如果萬一見到有走散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即係多學科討論一下，譬如同影像科啦。同外科醫生啦，同腫瘤科醫生，我哋一齊傾，到底係應該做手術先啦，定係應該做一啲系統性嘅治療，將個腫瘤縮小啊，或者控制咗先走去做手術。 一般咧普羅大眾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會喺政府醫院度處理佢一啲嘅病嘅問題啦。咁頭先你講，哇，有咁多呢一啲嘅掃描啊，成咁樣。其实在政府医院是不是他可以说要求个医生去做这件事，还是其实都是由个医生去判断给你做哪一样东西这样的 呢？其实都很双方的，当然医生会有医生的专业，他会建议你做什么事，但 是大家其实做医生都是尽量帮人的，如果病人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觉得可以帮到自己的，其实可以拎出来谈，如果医生判断后觉得适当都会安排。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譬如我哋常常听嘅超声波、电脑扫描、磁力共振咧，一般嘅医管局医院，即系公立医院咧，都会有配备嘅。咁但系到正电子扫描咧，咁就只有个别嘅公立医院有嘅啫。 咁 好多时候咧，系啦，都要自费嘅。 好啦，咁即系话，如果发现而家可以切除嘅部分啦。咁究竟啊，既然都系切啦，不如成条肠切晒佢，成条大肠切晒佢啦。咁系咪相比喺只切嗰部分啊？我见到有癌细胞嗰部分咧，就切咗嗰度。咁系咪个复发机会系少啲？咁还是都系咧，一条切晒佢，一刀切啦，咁样咁又系咪咁样嘅咧？ 唔需要成条肠切晒嘅。咁但系你话净系切个肿瘤又唔得嘅。咁所以中间落脉咧，其实我哋通常譬如话见到个肿瘤嘅地方咁我哋側邊咧會加一啲邊界啊，會加一啲邊界，咁就會將個腫瘤去切除。咁所以一般就唔需要全條腸切曬啦，咁淨係有腫瘤嘅地方同腫瘤附近嘅地方。 係啦，咁嗱，咁切咗嗰個有問題嘅地方啦，咁係咪即係話掂曬，我哋咧就唔需要再理會佢，定係都要做一啲後著嘅一啲治療，確保佢唔會有剩翻落嚟嘅一啲嘅癌細胞嘅咧？ 嗱，咁就好睇切出嚟個期數係點啦。咁譬如話切出嚟其實仲係第一、第二期咧，咁大部分人都唔需要做後著嘅治療，咁佢只需要即係做翻一啲常規嘅觀察，即係去看住個腫瘤就 OK 啦。咁但係去到第三期嘅腫瘤，第三期嘅腫瘤，我哋重複一次就係話，佢已經影響咗腫瘤側邊嘅淋巴咧。咁嗰啲人其實就係手術之後要做一啲輔助性嘅化療。輔助性嘅化療咧，一般講緊三個月至六個月啦。咁其實大部分而家咧，如果個身體係健壯嘅話咧，都會建議就係打針加食藥，即係兩隻藥混合一齊做嘅。 听到你讲，如果身体健壮，是不是做这些化疗很辛苦的？ 其实调回来看，因为 大家都睇到其實發病嘅人呢一般都係六七十歲啦、甚至話年紀再大啲，咁、所以身體素質譬如有冇其他啲大病都緊要嘅。咁、化療係有辛苦嘅地方嘅，咁但係並唔係話辛苦到接受唔到。咁、甚至我哋其實大部分病人今時今日都需要接受化療。大部分病人都是可以接受到順利完成到的治療的。咁而家即係啲藥靚咗啦，即係唔單止係化療藥靚咗，咁同埋幫到病人改善病徵或者化療副作用嘅藥咧，都靚咗好多。譬如啲止嘔藥啊、止屙藥啊，甚至話驚白血球低可以提高升白血球嘅針藥咧，其實都好咗好多。咁比起可能十幾二十年前，咁而家進行化療嘅病人都幸福咗好多，同埋順利咗好多。 咁但係一般呢啲化療同埋呢一個食藥咧，係咪即係都食完或者做完一個 course 之後就又係一路永日嘅咧？定係都唔係嘅，都要mon住咁樣嘅咧？ 嗱，通常我哋都要mon住嘅，因為大家明白。個身體冇生個腫瘤都可以生腫瘤出嚟啦。咁、如果生個腫瘤，其實佢確實係一個復發嘅機會喺度。咁所以一般嚟講，我哋譬如第三期嘅病人為例啦，咁喺手術同埋輔助治療之後咧，我哋建議每年咧都會有定期嘅掃描啦。咁、而每年入邊咧，譬如我自己最常用嘅方法就係頭兩至三年咧。每三至四个月要见一次医生啦，抽血包括啲癌指数，咁同埋做啲身体检查，亦都检讨下病人有冇新嘅病征啦。去到第四五年咧，其实大概半年先翻嚟见医生一次，即系其实一年都系翻嚟复诊两次啫。咁去到第五年之后咧，其实一年先复诊一次就得噶啦，咁之后一路复诊咯。 除了你剛才所說，即譬如可能大腸就可能切了那個腫瘤的部分，做一些化療、等等這些即輔助治療就可以即、安心地這樣繼續生活啦。說呢，我知道直腸的病患者呢，可能即做這個切除直腸手術之後呢，有機會呢是要需要做一個永久造口來幫他排便的，是不是？ 是啦是啦，因為呢直腸就近肛門啦，咁但係視乎嗰個直腸腫瘤有幾近肛門咧，因為直腸大概有15至20 cm，咁如果佢係比較近肛門嗰橛咧，你即刻做完手術將嗰個腸縫合埋咧，其實嗰個縫合口咧，其實出現併發症嘅機會啊、鬆脱啊，或者我哋叫散咗啦，咁、個機會大啲。咁一般嚟講咧，我哋就會做一個造口，咁將嗰啲大便咧。臨時我哋就叫改道啦，咁唔使等嗰啲污糟嘢落咗去個傷口嗰度，咁個傷口休息好，等個傷口再健壯啲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將呢個造口咧放翻落去。咁大部分嘅直腸癌病人咧，做完手術臨時係需要嘅，有少部分病人真係冇辦法啦，因為嗰個腫瘤好近好近嗰個肛門嗰度咧，咁佢連個肛門都要切埋嗰啲人咧，咁嗰個造口咧就要永久噶啦。 咁其实对于病人嘅社交同埋一啲嘅生活质素系咪都会好大影响嘅咧？如果做一个永久造口嘅话， 其实永久造口咧，好多病人都系喺治疗上一个佢哋会决定好耐嘅嘢啦。即系你话叫佢做化疗，佢可能半个钟、一个钟去决定到啦。咁你要同佢讲话，你个病需要永久造口先可以根治咧，佢可能要决定几日。甚至話拒絕治療，咁但係實情係咪真係咁大分別呢？即係我哋過往見啲病人，如果佢係需要做嘅話咧，咁做完造口之後，確實喺一個短暫嘅時間咧，即係要有啲適應嘅，點樣處理啊？或者嗰個身體個形象上，即係所謂個 body image， 佢要適應啦。咁但係過後咧，其實好多人可以正常生活。咁同埋而家嗰啲造口，大家其實可能諗喂有造口就。会难睇啲啦，会臭啲啦，会唔会有啲污糟嘢流出嚟啊？咁样咁就今时今日，其实嗰啲造口袋咧设计都好多好好，即系贴得好实噶啦。即系第一，你行出街冇人知道你有个造口啦。第二咧，亦都好少流出嚟，甚至话你其实我哋讲都无色无味噶啦。咁所以其实最要适应咧，即系都系开头嗰段短时间。我哋有啲后生嘅病人咧，甚至话去。就算做咗造口咧，都可以去打波嘅。 咁所以其實都最重要咧，就係問清楚啲，或者自己做多啲research 啦，上網睇多啲啦，咁然之後咧先至決定啦，就唔好話一路得個拖字就都係唔好啦，就避免談及呢一個位置咧，更加會令到個病情咧可能會即係複雜咗咯。好，咁今日咧亦都唔該曬林醫生嘅，咁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繼續就住腸癌呢一個問題，我哋繼續探討下咯噃，好冇？嗯，拜拜， 拜拜。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应口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洪流在海角 当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而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在一边听紧呢一首前嘅同时，亦都要同你讲声再见啦。今天的时间将会是明早早清晨上来，约定你明早早再见到吧，拜拜。 既然向前期待的失意， 再无理由行动待明天，前路有阻隔心雨天，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展不忘信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0.75厘，创1994年嚟最大升幅。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至1.5厘至1.75厘，表示下定决心将通胀率恢复至2%的目标水平，预期持续加息是适当做法，并将高度关注通胀风险。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自五月政策会议之后，通胀升势令人意外。上星期公布的五月消费物价指数和通胀预期数字，令联储局意识到今次加息0.75厘是正确。他又預計下次會議最可能是加息0.75厘或者0.5厘，但是不要期望75个基点的利率調整是常見做法，重新加息速度將會視乎公布的數據。美國拜登政府宣布將會向烏克蘭再提供10亿美元的軍事援助，對抗俄羅斯。当中包括提供额外的榴弹炮、弹药和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可以在顿巴斯地区防卫任务使用的火炮、弹药和先进火箭系统。白宫发表声明表示，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在俄罗斯的侵略下支持和协助乌克兰捍卫民主、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拜登又表示，向乌克兰提供 12.5亿美元人道援助，为受战火影响的居民提供洁净食水、食物、重要的医疗用品，又会资助有需要家庭购买必需品。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确诊新型肺炎。美国卫生研究院发表声明，证实福奇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他目前症状轻微，将会隔离和继续在家工作。声明指出，福奇完成接种疫苗，并已经接种两剂加强剂，他最近亦都没有同总统拜登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有密切接触。刚刚出战完亚洲杯外围赛的香港足球代表队，多名职球员确诊新冠病毒。球队在星期二晚同印度对垒之后，即晚转往泰国。香港足球总会表示，港队昨天早上在泰国进行新冠检测，队中九名球员和三名职员经核酸测试呈阳性，正在泰国自我隔离。其余球员将会在今日返港，回到球会或者休假。今日返港的球员包括刘学铭、罗子俊、杜马斯、王威、谷盈智、余再贤、简家亨和吴伟谦。天气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至下周初期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风势颇大。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六月十六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次突破1000宗，是第五波疫情相隔两个月以来第一次再升上社会数字。有呼吸系统科医生说，属预期之内，只要没有新变种病毒，本港医疗系统受压的机会比较小。一阵听下医生分析。 立法会昨天三读通过2022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雇员如果因为遵守防疫规例，包括是隔离令或者检疫令而缺勤的话，可以是视作病假。不过有关的修例是并没有追溯期，一阵间就会同大家